第十七回，大观园试才题对额，荣国府归省庆元宵。话说秦钟既死，宝玉痛哭不已，李贵等好容易劝解半日方住，归时犹是凄恻哀痛。贾母帮了几十两银子，外又另备电仪，宝玉去调旨，七日后便送病掩埋了，别无数计，只有宝玉日日思慕感到，然亦无可如何了，又不知立即何时。这日贾珍等来回贾政，园内工程俱已告竣，大老爷已瞧过了，只等老爷瞧了，或有不妥之处再行改造，好提匾额对联的。贾政听了，沉思一回，说道：“这匾额对联倒是一件难事，论理该请贵妃赐题才是。然贵妃若不轻睹奇景，大约亦必不肯忘你。若只待贵妃游幸过，再请题。”若大景致，若干停歇，无字标题，也觉寥落无趣。任有花柳山水，也断不能生色。众清客在旁笑答道：“老世翁所见即是。如今我们有个愚见，各处匾额对联断不可少，亦断不可定名。如今且按其景致。”或两字、三字、四字，虚合其意，拟了出来，暂且做灯匾连悬了。待贵妃游幸时，再请定名，岂不两全？贾政等听了，都道：“所见不差，我们今日且看看去，只管提了。若妥当便用，不妥当时，然后将雨村请来，请他再拟。”众人笑道：“老爷今日一拟定家，何必又待雨村？”贾政笑道：“你们不知，我自幼于花鸟山水题咏上就平平，如今上了年纪，且暗读劳烦，于这怡情悦性文章上更生疏了，总拟了出来，不免迂腐古板，反不能使花柳园亭生色，四不妥协，反没意思。”众清客笑道：“这也无妨，我们大家看了宫拟，各举其长，优则存之，劣则删之，未为不可。”贾政道：“此论即是，且喜今日天气和暖，大家去逛逛。”说着起身，引众人前往。贾珍先去园中知会众人，可巧近日宝玉因思念秦钟忧戚不尽，贾母常命人带他到园中来戏耍，此时亦才进去，忽见贾珍走来，向他笑道：“你还不出去，老爷就来了。”宝玉听了，带着奶娘小厮们一溜烟儿就出园来，方转过弯，顶头贾政引众客来了，躲之不及，只得一边站了。贾政因竟闻得署长称赞宝玉专能对对联，虽不喜读书，偏倒有些歪才情似的，今日偶然撞见这机会，便命他跟来。宝玉只得随往，尚不知何意。贾政刚至园门前，只见贾珍带领许多执事人来，一旁侍立。贾政道：“你且把园门都关上，我们先瞧了外面再进去。”贾珍听说，命人将门关了， 贾政先秉正看门，只见正门五间，上面铜瓦泥丘脊，那门栏窗棍皆是细雕新鲜花样，并无朱粉涂饰，一色水墨群墙，下面白石台基，凿成西番草花样，左右一望皆雪白粉墙，下面虎皮石，随势砌去，果然不落富丽俗套，自是欢喜。遂命开门，只见迎面一带翠帐挡在前面，众清客都道：“好山，好山。”贾政道：“ 非此一山，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，则有何趣？” 众人道：“ 即是，非胸中大有丘壑，焉想及此？” 说毕，往前一望，见白石峻赠，或如鬼怪，或如猛兽，纵横拱立，上面苔藓成斑，藤萝掩映，其中微露羊肠小径。 贾政道：“ 我们就从此小径游去，回来由那一边出去，方可便览。” 说毕，命贾珍在前引导，自己扶了宝玉，威仪进入山口。抬头忽见山上有镜面白石一块，正是迎面流题处。贾政回头笑道：“ 诸公请看，此处题以何名方妙？” 众人听说，也有说该题叠翠二字，也有说该题锦帐的，又有说赛香炉的，又有说小中南的，种种名色不止几十个。原来众客心中早知贾政要试宝玉的功业技艺如何，只将些俗套来敷衍。宝玉亦料定此意，贾政听了，便回头命宝玉拟来。宝玉道：“常闻古人有云，编星不如树旧，刻骨终胜雕金，况此处并非主山正景，原无可题之处，不过是探景一境步耳。莫若直书曲径通幽处，这句旧诗在上，倒还大方气派。”众人听了都赞道：“ 是极，二师兄天分高，才情远，不似我们读腐了书的。” 贾政笑道：“ 不可谬讲，他年小，不过以一充实用，取笑罢了，再次选你。” 说着进入石洞来，只见嘉木龙葱，奇花闪灼，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下。再进数步，渐向北边平坦宽阔，两边飞楼插空，雕瓮绣箭，皆隐于山坳树梢之间，俯而视之，则清溪泻雪，石凳穿云，白石为栏，环抱池岩，石桥三港，兽面衔土，桥上有亭。贾政与诸人上了亭子，倚栏坐了，应问：“ 诸公以何题此？” 诸人都道：“当日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有云，有亭亦然，旧名亦然。”贾政笑道：“ 亦然虽假，但此亭压水而成，还需偏于水题方成。以我夺财，欧阳公之泄出于两峰之间，既用他这一个泄字。” 有一客道：“ 是极是极，竟是泄欲二字妙。” 贾政脸染寻思，因抬头见宝玉试策，便笑命他也拟一个来。宝玉听说，连忙回道：老爷方才所议已是，但是如今追究了去，似乎当日欧阳公提酿泉用一谢字则妥，今日此泉若亦用谢字，则绝不妥。况此处虽云省亲铸币别墅，亦当入应制之力，用此等字眼，亦觉粗陋不雅，求在你教此韵极含蓄者。贾政笑道： 主公听此论若何？方才众人编心，你又说不如树骨，我们树骨你又说粗陋不妥，你且说你的来我听。 宝玉道：有用谢韵二字，则莫若庆芳二字，岂不新雅？贾政黯然点头不语，众人都忙迎合，赞宝玉才情不凡。贾政道： 匾上二字容易，再做一副七言对联来。 宝玉听说，立于亭上，四顾一望，便积上心来，乃念道： 绕堤柳借三高翠，隔岸花分一脉香。 贾政听了，点头微笑，众人先称赞不已。于是出亭过池，一山一石，一花一木，莫不着意观览。忽抬头看见前面一带粉园，里面树荫修舍，有千百杆翠竹遮映。众人都道： 好个所在。 于是大家进入，只见入门便是曲折游廊，阶下石子漫成甬路，上面小小两三间房舍，一明两暗，里面都是合着地布打旧的床几椅案。从里间房内又得一小门，出去则是后院，有大株梨花兼着芭蕉，又有两间小小退步，后院墙下忽开一隙，德全一派。开沟仅尺许，灌入墙内，绕街园屋至前院，盘旋竹下而出。 贾政笑道：这一出还罢了，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，不枉虚生一世。 说毕看着宝玉，唬得宝玉忙垂了头，众客忙用话开示，又说道： 此处的匾该题四个字。 贾政笑问： 哪四字？ 一个倒是淇水遗风，贾政道： 俗。 又一个是虽远雅寂，贾政道： 也俗。 贾珍笑道： 还是宝兄弟你一个来。 贾政道： 他未曾做，先要议论人家的好歹，可见就是个轻薄人。 众客道： 议论的极是，岂奈他何？ 贾政忙道： 休如此纵了他。 应命他道： 今日任你狂为乱道，先设议论来，然后方许你做。方才众人说的，可有使得的？ 宝玉见问，答道：都似不妥。贾政冷笑道： 怎么不妥？ 宝玉道：这是第一处行幸之处，必须送圣方可，若用四字的匾，又有古人现成的，何必再做？贾政道： 难道淇水虽圆不是古人的？宝玉道： 这太板斧了，莫若有凤来仪四字。 众人都轰然叫妙。贾政点头道： 畜生，畜生，可谓管窥离侧矣。 应命， 再提一联来。 宝玉便念道：宝鼎茶闲烟上绿，幽窗棋罢纸犹凉。贾政摇头说道： 也未见长。 说毕，引众人出来，方欲走时，忽又想起一事来，因问贾珍道： 这些院落房宇并几案桌椅都算有了，还有那些帐幔帘子并陈设玩器古董，可也都是一处一处合适配就的。 贾珍回道：那陈设的东西早已添了许多，自然临期合适陈设。连幔帐子昨日听见连兄弟说还不全，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时就画了各处的图样，量准尺寸就打发人办去的，想必昨日得了一半。贾政听了，便知此事不是贾珍的首尾，便命人去换贾琏。一时贾琏赶来，贾政问他共有几种，现今得了几种，尚欠几种。贾琏见问，忙向薛统取薛业内装的一个纸折略结来，看了一看，回道：装蟒绣堆、缂丝檀墨，并各色绸绫、大小幔子120架，昨日得了80架，下欠40架，帘子200挂，昨日俱得了。外有星星粘帘200挂，金丝藤红漆竹帘200挂，黑漆竹帘200挂，五彩线络盘花帘200挂，每样得了一半，也不过秋天都全了。一搭桌围、床裙、桌套，每份1200件，也有了。一面走，一面说，倏而青山斜阻，转过山怀中，隐隐露出一带黄泥铸就矮墙。墙头皆用道镜掩护，有几百株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，里面树荫茅屋，外面却是桑榆锦柘各色树枝新条，随其曲折编就两溜青篱。篱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，旁有极高露露之属，下面分歧列木，家书菜花漫然无际。 贾政笑道： 倒是此处有些道理，固然系人力穿凿，此时一见未免勾引起我归农之意，我们且进去歇息歇息。 说毕，方欲进篱门去，忽见路旁有一石碣，意为留题之辈。 众人笑道：更妙，更妙，此处若悬匾代题，则田舍家风一洗净矣，立此一节又觉声色许多，非犯石湖田家之勇，不足以尽其妙。 贾政道： 诸公请题。 众人道： 方才师兄有云，编新不如树旧，此处古人已到尽矣，莫若直书杏花村庙集。 贾政听了，笑向贾珍道： 正魁提醒了我，此处都庙集，只是还少一个酒幌，明日竟做一个，不必华丽，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样做来，用竹竿挑在树梢。 贾珍答应了，又回道： 此处竟还不可养别的雀鸟，只是买些鹅鸭鸡类才都相称了。 贾政与众人都道：“ 更妙。” 贾政又向众人道：“ 杏花村顾家只是犯了证明，村名直待请名方可。” 众客都道：“ 是呀，如今虚的便是什么字样好。” 大家想着，宝玉却等不得了，也不等贾政的命，便说道：“ 旧时有云，红杏梢头挂酒旗，如今莫若杏帘在望四字。” 众人都道：“ 好个在望，又暗合杏花村意。” 宝玉冷笑道：“ 村名若用杏花二字，则俗陋不堪了。又有古人诗云，柴门临水稻花香，何不就用稻香村的妙？” 众人听了一发哄声拍手道：“ 妙！” 贾政一声断喝：“ 无知的业障，你能知道几个古人，能记得几首熟诗，也敢在老先生前卖弄？你方才那些胡说的，不过是试你的清浊取笑而已，你就认真了。” 说着引人步入茅堂，里面纸窗木榻，富贵气象一洗接近。贾政心中自是欢喜，却愁宝玉道：“ 此处如何？” 众人见问，都忙悄悄的推宝玉，教他说好。宝玉不听人言，便应声道：“ 不及有凤来仪多矣。” 贾政听了道：“ 古之的蠢物，你只知朱楼画栋恶赖富丽为佳，哪里知道这清幽气象，终是不读书之过。” 宝玉忙答道：“老爷教训的故事，但古人常云天然二字，不知何意。”众人见宝玉牛心，都怪他呆痴不改。听见问天然二字，众人忙道：“ 别的都明白，为何连天然不知？天然者，天之自然而有，非人力之所成也。” 宝玉道：“ 却又来，此处置一田庄，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。远无邻村，近不覆郭，北山山无脉，临水水无源，高无隐士之塔，下无通士之桥。悄然孤出，似非大观，争似仙处有自然之理，得自然之气，虽重如隐泉，亦不伤于川藻。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，正为非其地而强为地，非其山而强为山，虽百般经而终不相宜。” 未及说完，贾政气得喝命：“ 插出去！” 刚出去又喝命：“ 回来！” 命再提一连：“ 若不通，一并打嘴。” 宝玉只得念道：“新帐绿天换阁处，好云相互采晴人。”贾政听了摇头说：“ 更不好。” 一面引人出来，转过山坡，穿花朵柳，抚石依泉。过了荼蘼架，在乳木香旁，月牡丹亭，夺芍药圃，入蔷薇院，出芭蕉屋，盘旋曲折，忽闻水声漏坡，泻出石洞。上则罗臂倒垂，下则落花浮荡。众人都道：“ 好景，好景。” 贾政道：“ 诸公提议何名？” 众人道：“ 再不必你了，恰恰忽视武陵源三个字。” 贾政笑道：“ 又落实了，而且陈旧。” 众人笑道：“ 不然就用秦人旧舍四字也罢了。” 宝玉道：“这越发过路了， 秦人旧社说避乱之意如何使得？莫若了听花絮四字。 贾政听了更批胡说，于是要进港洞时，又想起有船无船。贾珍道：采莲船共四只，坐船一只，如今尚未造成。 贾政笑道： 可惜不得入了。 贾珍道： 从山上盘道亦可以进去。 说毕，在前导引，大家攀藤抚树过去，只见水上落花愈多，其水愈清，融融荡荡，曲折盈余，池边两行垂柳杂着桃杏，遮天蔽日，真无一些尘土。 忽见柳荫中又露出一个折带珠栏板桥来，夺过桥去，珠路可通，便见一所清凉瓦舍，一色水墨砖墙，青瓦花堵，那大主山所分之脉皆穿墙而过。 贾政道： 此处这所房子无味的很。 因而步入门时，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，四面群绕各是石块，竟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，而且一株花木也无。只见许多异草，或有牵藤的，或有隐蔓的，或垂山巅，或穿石隙，甚至垂檐绕柱，迎气盘阶，或如翠带飘飘，或如金绳盘曲，或石若丹砂，或花如金桂，未分气馥，非花香之可比。 贾政不禁笑道： 有趣，只是不大认识。 有的说是碧丽藤萝， 贾政道： 碧丽藤萝不得如此异象。 宝玉道： 果然不是，这些之中也有藤萝碧丽，那香的是杜若横梧，那一种大约是幻兰，这一种大约是青葛，那一种是金葵草，这一种是玉藤藤，红的自然是紫云，绿的定是青芷。想来离骚文选等书上所有的那些异草，也有叫做什么祸药江前的，也有叫做什么轮足紫将的，还有石帆水松浮流等样，又有叫什么绿蹄的，还有什么丹椒迷芜风莲，如今年深岁改，人不能识，故皆象形夺名，渐渐的换差了也是有的。 伟吉说完，贾政喝道： 谁问你来？ 唬得宝玉倒退，不敢再说。贾政因见两边俱是抄手游廊，便顺着游廊步入，只见上面五间青煞连着卷棚，四面出廊，绿窗油壁，更比前几处清雅不同。 贾政叹道： 此轩中煮茶操琴，亦不必再焚明香矣。此造已出意外，诸公必有佳作新题，以言其额，方不负此。 众人笑道：再莫若兰峰贿赂贴切了。 贾政道： 也只好用这四字，其联若何？ 一人道： 我倒想了一对，大家批消改正。 念道是： 矮兰方阁斜阳院，杜若香飘明月舟。 众人道： 妙则妙矣，只是斜阳二字不妥。 那人道： 古人诗云，迷无满手气斜晖。 众人道： 颓丧，颓丧。 又一人道：“我也有一联，诸公评阅评阅。” 莺燕道：“ 三径相逢飘玉会，一瓶明月照金兰。” 贾政年染沉吟，意欲也提一联，忽抬头见宝玉在旁，不敢啧声，应喝道：“ 怎么你应说话时又不说了，还要等人请教你不成？” 宝玉听说，便回道：“ 此处并没有什么兰麝明月周主之类，若要这样着迹说起来，就提200联也不能完。” 贾政道：“ 谁按着你的头，叫你必定说这些字样呢？” 宝玉道：“ 孺子说，匾上则墨若横指清分四字，对联则是银城豆蔻才油艳，睡足图梦也香。” 贾政笑道：“ 这是套的书城郊野闻油绿，不足为奇。” 众客道：“ 李太白凤凰台之作，全套黄鹤楼，只要套得妙，如今细评起来，方才这一联竟比书城郊野犹觉悠闲活泼，是书城之句，竟似套此而来。” 贾政笑道：“ 岂有此理。” 说着大家出来，行不多远，则见重阁巍峨，层楼高起，面面临宫合抱，条条复道盈余，青松浮檐，玉兰绕砌，金辉兽面，彩幻狮头。 贾政道：“ 这是正殿了，只是太富丽了些。” 众人都道：“ 要如此方式，虽然贵妃重节尚俭，天性恶凡乐谱，然今日之尊礼仪如此，不为过也。” 一面说一面走，只见正面现出一座玉石牌坊来，上面龙攀螭户，玲珑凿就。贾政道：“ 此处书以何文？” 众人道：“ 必是蓬莱仙境方妙。” 贾政摇头不语。宝玉见了这个所在，心中忽有所动，寻思起来，倒像哪里曾见过的一般，却一时想不起哪年月日的事了。贾政又命他做题，宝玉只顾细思前景，全无心于此了。众人不知其意，只当他受了这半日的折磨，精神耗散，才尽词穷了。再要考难逼迫，着了急或生出事来，倒不便。遂忙都劝贾政：“ 罢罢，明日再提罢了。” 贾政心中也怕贾母不放心，遂冷笑道：“ 你这畜生，也竟有不能之事了。也罢，限你一日，明日若再不能，我定不着。这是要紧一处，更要好生做来。” 说着引人出来，再一观望，原来自进门起所行至此，才游了5-6日，又值人来回，由雨村处遣人回话。贾政笑道：“ 此数处不能游了，虽如此，到底从那一边出去，纵不能细观，也可稍览。” 说着引客行来，至一大桥前，见水如金莲一般奔入。原来这桥便是通外河之闸，引泉而入者。贾政应问：“ 此闸何名？” 宝玉道：“此乃沁芳泉之正源，就名沁芳闸。” 贾政道：“胡说，偏不用沁芳二字。” 于是一路行来，或青堂茅舍，或堆石为园，或编花为友，或 或山下得幽尼佛寺，或林中藏女道丹房，或长廊驱动，或方厦圆亭，贾政皆不及进去。因说半日腿酸，未尝歇息，忽又见前面又露出一所院落来。贾政笑道：“到此可要进去歇息歇息了。”说着，一径引人绕着碧桃花，穿过一层竹篱花帐编就的月洞门，俄见粉墙环护，绿柳周垂。贾政与众人进去，一入门，两边都是游廊相接，院中点衬几块山石，一边种着树本芭蕉，那一边乃是一棵西府海棠，其势若伞，丝垂翠缕，趴土丹砂。众人赞道：“好花，好花，从来也见过许多海棠，哪里有这样妙的？”贾政道：“这叫做女儿堂，乃是外国之种，俗传系出女儿国中，云彼国此种最盛，一荒唐不经之说罢了。”众人笑道：“然虽不经，如何此名传久了？”宝玉道：“大约骚人勇士以此花之色，红晕若失之，轻若似服病，大近乎闺阁风度，所以以女儿命名，想因被世间俗恶听了，他便以野史转入为证，以俗传俗，以讹传讹，都认真了。”众人都摇身赞妙，一面说话，一面都在廊外抱厦下打旧的榻上坐了。贾政应问：“想几个什么新鲜字来题词？”一刻道：“焦褐二字最妙。”又一个道：“重光泛彩方妙。”贾政与众人都道：“好个重光泛彩。”宝玉也道：“妙极。”又叹：“只是可惜了。”众人问：“如何可惜？”宝玉道：“此处焦糖两值，其意暗蓄红绿二字在内，若只说焦，则糖无着落，若只说糖，焦亦无着落，故有焦无糖不可，有糖无焦更不可。”贾政道：“以你如何？”宝玉道：“依我，提红香绿玉四字，方两全其妙。”贾政摇头道：“不好，不好。”说着，引人入房内。只见这几间房内收拾的与别处不同，竟分不出间隔来的。原来四面皆是雕空玲珑木板，或流云百福，或岁寒三友，或山水人物，或灵毛花卉，或集锦，或博古，或万福万寿各种花样，皆是名手雕镂，五彩销金嵌宝的。一幅一幅，或有著书处，或有设顶处，或安置笔砚处，或供花设瓶，安放盆景处，其筒各式各样，或天圆地方，或葵花蕉叶，或连环半壁，真是花团锦簇，剔透玲珑。倏尔五色纱壶旧，竟系小窗；倏尔彩绫轻覆，竟系幽户。且满墙满壁，皆系随衣古董玩器之形抠成的槽子，诸如琴、剑、悬瓶、桌瓶之类，虽悬于壁，却都是与壁相平的。众人都赞：“好精致的响头，难为怎么想来？”原来 贾政等走了进来，未进两层，便都迷了旧路。左桥也有门可通，右桥又有窗暂隔，急到了跟前，又被一架书挡住，回头再走，又有纱窗明透，门径可行。及至门前，忽见迎面也进来了一群人，都与自己形象一样，却是一架玻璃大镜相照。即转过进去，一发现门子多了。贾珍笑道：“ 老爷随我来，从这门出去便是后院，从后院出去倒比先进了。” 说着又转了两层纱橱锦稿，果得一门出去，院中满架蔷薇宝相。转过花帐，则见清溪浅阻，众人诧异，这股水又是从何而来？贾珍遥指道：“ 原从那闸起流至那洞口，从东北山坳里引到那村庄里，又开一道岔口引到西南上，共总流到这里，仍旧合在一处，从那墙下出去。” 众人听了，都道：“神妙之极！”说着，忽见大山阻路，众人都道迷了路了。贾珍笑道：“ 随我来。” 仍在前导引，众人随他直由山脚边忽一转，便是平坦宽阔大路，豁然大门前见。众人都道：“ 有趣，有趣，真搜神夺巧之至。” 于是大家出来，那宝玉一心只挂着里边，又不见贾政吩咐，少不得跟到书房。贾政忽想起他来，方喝道：“ 你还不去？难道还逛不足？也不想逛了这半日，老太太必悬挂着。快进去，疼你也白疼了。” 宝玉听说，方退了出来。